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81集。是真的吗？有那么一瞬间，秦宇觉得自己听错了，他扬了扬眉，声音都不自觉放高。 风家人，你哪来的消息？ 秦宇当然知道云城第一家族风家，只是他这个阶层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风家家主，唯一有交流的是风夫人。风慈虽然是林锦轩的朋友，可是连秦宇自己也没有跟他多说过几句话，更别说风楼城了。秦宇只在电视上见过他，别说他了，就连林家也没能跟风家交好。 哎，小道消息啊，这件事你得保密啊，不要说出去了。 男生十分忌惮地开口。 老师亲口跟我说的。 秦宇抿了抿唇，低着眉眼，好半晌后，他抬头笑了笑。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是不是真的？ 他从来没有听秦冉或者陈淑兰说过他们认识风楼城，秦宇不太相信。如果秦冉真的认识风楼城，会不跟宁晴他们说吗？会不跟别人说？ 这个我不清楚啊。 男生摇摇头，又抿抿唇，微微思索着。 反正也没人会拿这个开玩笑，对吧？ 秦宇没再说什么，就是有些心不在焉。末了，秦宇把头发别到耳后，微微笑着。 或许吧。 这件事风声大雨点小，实际上图片刚出来的时候确实有不少人都在带节奏，但后来学校贴吧上有不少人自发地维护秦冉。学校贴吧这帖子实际上用处也不大，不过现在连这用处不大的帖子都被删了，现在网络上流量最大的大概就是微博了。秦宇若有所思，他手漫不经心地点开了无言的头像。星期一下午最后一节课下课，秦冉坐在座位上慢吞吞地把书收好，林思然问过他之后收拾完东西就去食堂了。秦冉一向慢，教室里的人很快就走得七七八八。 秦冉，楼下有人等你。 有个男生在门外朝秦冉小声地喊着。秦冉坐得不是那么直，看起来有些懒懒散散的，整个人的色彩风格总是充满了个人，长长的软软的头发披在脑后，总让人觉得凉飕飕的。男生见秦冉点点头，脑子里全然是对方嘴角漫不经心的笑。楼下等秦冉的是木南。 学校贴吧那儿没事了吧？ 木南穿着黑红格子衫，本来挺冷的脸硬是被冲散不少。他平日里少言寡语的，让人生出不敢上前沟通的意味。暖色调的衣服恰好让他达到了一种平衡点。秦冉疑惑木南今天会来找他，他笑了笑，左手拿着手机，说：“没事了。”木南点点头，插在兜里的手松了下来。木南刚到高一就被选成了高一的吉草，在学校也小有名气。他整个人比较冷，但不是徐瑶光的那种孤傲，而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冷。木莹在不远处朝木南招手。 表姐。 木莹是知道贴吧那帖子的事的，没想到星期一来学校事情就平息了，他不由多看了秦冉一眼。秦冉点点头。他要去校医室，木南跟木莹要回家，两帮人在路口分开。不远处一阵机车的引擎声传来，木莹惊讶，目光没有移开。 还有人在学校骑机车的？ 他身边的李玉涵连忙拉了拉他，神色一变。 是魏子航，别挡着路。 魏子航？ 木莹觉得耳熟，平时在班里其他女生的耳中听过。听说魏子航是非常不能惹的校霸，他不由好奇地朝声源方向看过去， 只看到一辆宝蓝色的机车呼啸而来，在学校明目张胆的开车还不被阻止的，怕只有他一人了。穆莹站在穆南跟李玉涵后面，没有忍住多看了魏子航几眼。 哎呀，别看了，魏子航之前是隔壁学校的校霸。 李玉涵拍拍他的肩膀， 听说家里有黑道上的关系，没看到他在学校开机车也没人敢管吗？就那辆机车少说小几十万。 穆莹更是惊讶，他点点头，目光还是追随着那机车的背影。与此同时，恩玉酒店，秦玉从车上下来，宁晴站在酒店门口等他。 来得刚好。 看到秦宇，宁晴的嘴角都是笑意。 风夫人已经在楼上等着了，你跟风夫人好好相处。 这种事不用宁晴说，秦宇自己也知道。他点点头，一路跟着宁晴上去。风慈今天没有来，本来是要来的，听说临时有事耽误了。林锦轩倒是在。 听说雨儿就要去京城拜名师了。 风夫人笑着看向秦宇。秦宇微微抿唇。 嗯，最近正在练拜师曲。 宁晴让人把秦宇的小提琴带过来了，见风夫人喜欢，就让秦宇现场表演一段。秦宇也不推辞，他改编的那个曲子已经耳熟能详了，除了意境上差了不少，但熟练度跟基本功已经不会出任何差错。风夫人看着秦宇拉完一段琴，莫名的有些走神，若有所思。 怎么了？ 看到风夫人这样，秦宇心头一跳。风夫人回神，她抿了一口茶，微微笑着。 啊，没什么，你拉得可真好，都可以去巡演了。 就是，风夫人觉得这风格好像有点耳熟，她应该是听过。可却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。秦宇不是被一两个人夸了，这点自信他还是有的，抿唇开口道。 对了妈，关于姐姐有件事不知道你。 宁晴眉头一拧，不用猜就知道秦宇想说什么，连忙用眼神示意秦宇别在风夫人面前提起。秦宇抿抿唇，看着风夫人迟疑着。 你说。 风夫人抽了一张纸擦了擦手。秦宇似乎有些难以启齿，最后犹豫着叹了口气，开口道。 就是听人说我姐姐认识风家家主，是真的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